三，语音。 一，声母。 鸡，七，西。 二，韵母。 鸭，耶，腰，悠，烟，音，央，英，迂，约，冤，晕，庸。 三，拼音。 鸡，家，街，交，揪，尖，金，江，京，囧。 七，掐，切，敲，秋，签，亲，枪，青，穷， 西，虾，歇，消，修，先，新，香，星，凶， 逼，憋，标，边，宾，冰， 批，撇，飘，偏，拼，拼， 咪，咩，喵，绵，咪，明， 滴，爹，雕，丢，颠，钉， 踢，贴，挑，天，听， 捏，捏，喵，妞，蔫，蔫，娘，宁， 哩，俩，咧，撩，溜，连，拎，量，零， 一，鸭，耶，腰，悠，烟，音，央，英，庸， 女，虐， 绿，略， 居，绝，捐，君， 屈，缺，圈，圈， 虚，薛，轩，勋， 迂，约，冤，晕。